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 曾经，我哋相信占领中环系对付中共嘅核弹。 透過搞啲商討日，其實就係俾特區政府、北京政府睇到我哋咧幾和平嚇， 即係唔會好似韓龍咁嗰次咁樣嘅，因為都會係即係靜默地係坐喺個街道上邊等候被拘捕嘅啫。 話我哋一個冇方案嘅運動啦，我覺得係好荒謬嘅事情。 咁但係你出現呢啲佔中係一啲完全只會增加大家嗰個距離更加大，我認為真係會炒禍咗。 我哋希望我哋嘅下一代。 其實只要一日嗰個工程係即係未進展完咧，即、就、係、是、我哋都係有一個政治嘅空間。 我心裏邊啊，我覺得即係最先進啦，我認識嘅最先進嘅人啦，叫金比。佢比呢個世界上任何人都先進。佢用一個唔使流血嘅方法，去令到成個印度由殖民地變成一個民族國家。佢由後生堅持到死嘅為止。佢都一路堅持緊，因為佢相信有信念，佢從來冇懷疑過佢做嘅嘢係唔啱嘅，堅持落去，你自然會揾到你同路人，你自然會有好多人同你走埋一齊，同你一齊抗爭落去，抗爭到最後，係咪？ 可惜事與願違，但係我哋並冇忘記孫中山先生驅逐鞑虏、追求真正民主革命嘅精神。所以我哋要靠自己的脚步杀出血路，对抗极权绝不手软，革命精神坐言起行。心比心马方东A邵飞林宏达云端起义。 喂，咁啊，其实 Jingle 要改改嘅，咁啊，因为我真係冇时间搞，咁啊，我 有机 会再改改个 Jingle。 咁啊，改啲乜啊？我唔明喎。 改完你咪知咯 。唉，真係呢啲嘢就。喂，其实呢今晚大家都估到我哋会讲乜，亦都有听众就问咗我会唔会讲台湾嘅事件啦。咁啊，当然係会讲啦。但係我哋就係一个比较本土嘅节目嚟，咁台湾嘅事究竟关我哋咩事咧？所以我就唔会详细去分析台湾入边嘅形势，而系 台湾嘅本土人。 我以为系净系讲一件事嘅啫， 而系讲一讲台湾嘅事件对于香港嘅嚟紧嘅一个民主运动有啲咩契机？咁原本咧。 我哋呢度現場有新比方 都 同心 啊！咁原本咧就阿林記咧就應承就打入嚟嘅，咁但係暫時佢可能忙緊啦，就未揾到佢。咁我哋都會設法揾住佢先啦。咁啊，不如嗱，我哋有三節㗎，咁啊留翻啲精彩嘢就梗係等阿林記同埋我哋之後嗰兩節慢慢傾啦。不過講啲輕鬆啲嘢先啦，開始。 輕鬆啲即係點 咧？輕鬆啲，啱啱又播緊一半嘅《偷偷浮生背日行》，播下，永遠播唔到尾嘅呢一集話，因為我哋尋日錄咗三個鐘頭。 咁撚長， 講後屘係後屘係講緊我個以前嗰啲超級嘅性上癮嘅性經驗啊嘛，因為我識到一個女仔性上癮，咁大家交晚之後聽翻啦，好正， 即等重温啦， 等重温啦。 但係咧，點解我想話你呢啲咁重口味嘅節目咧，係會喺六點鐘呢個時候 播？我投訴，其實我係投訴過喎，六點鐘咁你六點半就啲人就收工啦，我十 收工塞住個 headphone 喺個 喺個，而且金鐘站咁多嘅人，突然之間講啊，喺度 突然間咁樣 屌完條女屎忽掹翻碌鳩出嚟有屎，然之後佢好似聽緊1812嘅柴可夫斯基咁，喺個屎忽度嘣咁样三分区射粒屎落嚟，你个身体嗰度喺个心口度跌咗落嚟，跟住搵个厕纸一抹嘅时候，入边有条辣椒丝喺度。咁呢啲大佬，你真系唔会可能喺六点半度播啊嘛。Anyway， 我已经反映咗，但系好似冇人理我，不过冇所谓啦。因为有人讲过话，嘿，你香港六点半放工啫，外国可能就系夜晚深夜嚟噶嘛，系咪先？ 好咯， 唯有系咁啊。喂，咁啊，其实而家努力紧 call 紧林记嘅时候，我不如讲一单轻强啲嘅嘢，就系我有接到电话骗案。 你点解你成日都有电话骗案 嘅？计呢个3000蚊嘅一条 USB 线之后， 系点解你成日都有嘅？ 嗱、就系点咧？佢打嚟，hello， 嗯， 即女人嚟嘅， 系 hello， hello 啊，跟住话 hello 啊， 我话 What's up？ 开讲英文 What's up？ Do you have interesting for a test about your English ability？ 系 跟住 What the fuck you want？ 我就同佢讲，跟住佢话Do you have interesting？ 哦、，Yes， please speak 我。我用啲好渣英文嚟讲，speak 咁样啦。 系 跟住话Do you have any investment？ 咁样又讲，跟住我已经即系问我有冇投资啊嗰啲嘢。我 嗯， 你想点捻样啊？你讲翻中文啦。我佢讲，我因为好呆滞咁嘅样，因为我搞紧部电脑。其实你想点捻样？不如你讲翻中文好冇？跟住哦，先生，其实你唔好咁嬲住。其实我哋真系一个英语嘅评核嘅测试嚟嘅。 系 头先咧，我哋嘅电脑咧已经录咗你把声，我哋做乜录够把声？啊，唔系，只系会分析嘅，就唔会传递嘅。但系经过电脑嘅分析，我一睇咧，嗱，根据联合国英语世界大满贯嘅评分咧， 乜烂嘢？ 你嘅头先你所讲嘅英语系其实系唔合格噶， 大满贯、啊， 大满贯，我就大满贯有支网球咯，我唔知点解联合国有世界英语大满贯呢个比赛，我都第一次听。 嗰、那个比赛可能唔关联合国事嘅咧。 关键系边度咧？关键啊，根据大满贯嘅评分咧，嗱，头先电脑得出嚟评分咧，你哎呀，真系唔好意思，先生，你贵姓啊？你讲啊，你即系我就好唔耐烦，你讲啊，几多分啊？我就好想知自己一分 零噶嘛， 唔系你系得34.2分，我 咁准嘅个分， 我咁点解有小数点咧？跟住我小数点呢样嘢咧，就其实个系统咧核准你嘅发音啦，同埋种种嘅 grammar 嘅用法系准唔准确嘅，所以我哋有小数点 系 好精准嘅。 系 咁点咧？不过唔紧要，我知道你好在乎你嘅英语发展嘅。因为而家咧，你都知咧，活喺香港，普通话固然紧要啦，英语都好紧要噶嘛，系咪先？佢完全系突然间好开落，豁然开朗。 我谂佢嗰啲就去到佢 standard 嗰啲稿啦， 系啦， 跟住所以就嚟 好熟啊。跟住我话咁，你想点样？我哋其实有一个 course 嘅，咁嗰个 course 咧就可以咧喺3个礼拜里边咧，将你嘅英语咧晋升到咧非常之高嘅程度，就由一个我举一个例，如果你一个系小六学生啊，你可以上嚟我哋个 course 嗰度读3个礼拜之后，你可以考 TOEFL 噶啦。 哇，智能先， 唔系啊，系可以考，冇人包你合格。 系啊， 咁啱啊，佢讲得啱。 咁几多钱到啊？哇、 哦，30,000蚊咧， 哇、啊，咁样唔使，好平。 系几钱咧？300噶嘛？ 唔系。3,700+， 系 哇！我听完之后，屌你老尾啊！哎呀，讲英文啦，竟然讲呢句，哎呀，我真系顶你个肺！哎呀，讲英文啦，即系你学好啲英文啦，你闹人都要，如果用英文嘅，你个格调都高啲哦。 咁你冇教， 我系唔会上当，跟住我 cut 佢先。 系 即系我， 但系呢啲好凌格风，好当年凌格风 feel。 我系嗱，我又冇森华咁叻。我就唔識得用嗰啲 apps 啊嗰啲啊，如果唔係，我都想將呢個電腦。 你而家即刻用 Google Translate？ 唔係啊， 仲要開埋個聲咧。 嗱，有兩樣嘢，如果係阿禪飛就好似當年咁啊，佢會即刻撳個電話撳個 apps 嚟。 係啊。 哦，係咪阿強啊？ 係啊係啊，錄音啊。 係啊，如果我係森華咧，我就即刻我識得用啲 apps， 因為我係啲電腦 apps 嘅白痴，我唔係好識。係。我其實好想將佢個電話咧 report 咗喺個小紅內電嗰度，啲嘢真 係。哦，我得噶喎，應該。 有。我唔知點整啊！ 我哋裝個小紅內電，你有得撳噶啦。 屌啦，星喂，即係我第一次聽聯合國世界英語大滿貫，真係好嘢，真係大滿貫。我就知兩樣嘢，第一樣就係打網球嗰啲比賽， 四大滿貫。 唔係，第二樣就以前我做商台咧，成 Q 日落去有間快餐店叫大滿貫，大滿貫快餐店，喂好嘢啊！佢每餐飯送一個橙或者蘋果嗰啲監等咁。 救命！ 監等飯菜啊嘛， 即係嗰間嘢係以前嘅八百伴噶嘛，大滿貫 八伴集團嘅，即係以呢個叫咩和田一夫啊？ 系咯，八百伴飲食， 即系呢个叫田仓家嘅后代喎。 系啊，咁但系冇啦，执咗啦。 嗱，好明显啦 ，Spooky 而家系搵唔到阿林记啊嘛，未听电话，唔紧要啦，不如我哋入正题啦，讲下啦。咁啊，其实成件事嗱，我哋讲翻台湾事件先啦。 好啊，好啊，我以为你讲啲本地嘢先， 唔系本地嘢，我想搵阿林记讲嘅，因为其实咧，嗱，佢今日就同佢倾话想。 讲讲一单嘢咧，就系、是大家都见到咧。 嗯， 早几日彭定康嚟香港啦，咁、就有 啲人喊哇， 拎住张英国旗啦， 系啦， 即系咁陈景辉就话佢话人哋喂嗱叶宝林就话对嗰位女士好可怜，觉得可怜， 嗯， 跟住即系陈景辉就区分人哋系中国人，就话人哋佢嘅爱咧、就唔系爱自己当家作主，喂，我想问一下咩事啊而家？ 喂，這個、呢个咧听闻话林记下咗战书话。请咗嗰位联络咗呢位女士同阿陈景辉对质喎。 咁、好啊。 好啊好啊。 但係根据坊间嘅推测呢，陈景辉都係会粒水。 唔係我想问一样嘢嘅，好简单啫。即 係你大班节目咁囉，可能。 即係刘慧卿咁嘛。唉，喂，我想问一样嘢嘅，好简单啊，方东伟。佢拎住张旗喊，拎住支英国旗，或者嗰啲叫做 港 英旗啦，喊。好正常噶，我怀念过去 good old days， 我系怀念以前嗰种可以有相对平等嘅机会向上游吓、我哋个社会系好廉洁嘅，我哋唔会指鹿为马嘅，我有咩错、我点解话我唔可唔系爱嘅叫当家作主啊？喂， 即系我 关咩事啊？ 我觉得唔使讲呢啲啊，最简单即系如果你话从一个民生方面嚟讲，都系好啲。 同埋我就算我啊拎住支中国旗啊，都唔代表我爱中国就可以当家作主啊嘛！而家 系啊， 大佬，我九七年之后当家作主，我作条捻啊！而家。 同埋问题而家我哋 唔系我边有得当家作主啊？我连个普选都冇得俾我选。 佢话香港人当家作主，不过系某啲香港人当家作主啫嘛。 唔系我同你啊嘛。咁、我喂咩叫恋殖？喂，如果个殖民地嗱、殖民系一个特假国际公认殖民系，其实被殖民系好羞耻嘅，系好惨嘅事。 冇错。 咁但系的而且确喺英国人临尾嗰十零年，对我哋香港人系俾咗我哋。多咗民主啊嘛，起码话以前个市政局啊， 都系噶， 都系噶嘛， 个概念系由市民去拍， 咪咯， 揾人监察咁嘅。 同埋我哋节目都， 喂，市政局嘅选举系点啊？我哋而家连市政局式嘅选举都冇啊！ 同埋我哋 三级制 嘅嘢冇咗。我哋都自己讲过好多次，即系我哋节目都讲到好多次，以前有绿皮书啊， 冇错冇错， 蓝皮书啊，咪廿二三 皮书 啊，你有蓝书 白皮书， 代议政制绿皮书，白皮书， 唔系英国嘅政治体制入边。其实都有蓝皮书嘅，但系咧蓝皮书嗰样嘢咧就唔系香港就冇用蓝皮书嘅， 系 啦，即系喺 蓝皮书就节目嚟嘅， 唔系真系有蓝皮书嘅， 即 系大陆都好多，大陆啊最兴用蓝皮书咯，其实我都改错名啊，大陆嗰啲乜差嘢都蓝皮书嘅， 系啦，即系关于嗰个政制嗰样嘢咧就真系会有呢啲嘢，咁但系。喺香港就通常係白皮綠皮囉，咁其實回歸之後幾乎冇㗎啦，近即係梁振英呢一任呢，你就發現呢環境局呢就兩次就用呢一類白皮綠皮嘅，咁佢呢就都好難即係都可以理解嘅，因為個即係背後係咩人呢，阿陸公衛㗎嘛， 係 即係呢啲都係啲 好似芝麻街嗰隻逼逼㗎嘛，嗰樣 新聞講唔講 陆公卫啊，个样子好似芝麻街一只 Big Bird 啊！ 呢啲港英旧电池咧就会搞啲咁嘅嘢， 几似 系唔系？我话港英旧电池咪就会做啲咁嘅嘢咯。但系你话即系而家嗰啲官啊，梗系唔会啦。 唔系我都系嗰句咯，即系你作为一个香港人，你恋殖系冇错，因为真系临尾嗰十零年，尤其是彭定康，喂，即系话疫情比较软弱，你唔好讲啊。彭定康上嚟真系俾到我哋有民主啦，我最感慨的。 咁有啲人就会话你噶咯， 话我咩？ 哇！嗰啲咁樣少少嘢、小恩小惠，你哋又咁樣感激啊？哇！你呢啲咪即係覺得哇！即係呢人哋咪恩主心態咯，你又真係感激嘅喎。 好感激啊！因為而家連啲少少都冇，我都好簡單講一句，喂！我淨係只係要一個市政局式嘅選舉制度，你都俾唔到我， 因為人哋殺咗兩局咯， 你都唔可以再俾到我啦。 係啊， 咁講乜嘢啫？系咪先？咁你做咩笑人哋乱植啫？ 嗱，好简单嘅，有而家有冇一个即系我哋嘅首长啊，或者即系以前嘅督爷啦吓，系可以令到普通市民会喺佢生日嗰日去送花俾佢嘅咧？ 有啊。 系 花牌啊， 礼宾府咯，叫咗礼宾府咯， 礼宾府咯， 花牌咪花 系咯，其中送一个系 Spooky 咯喺出边，佢走紧咗去即刻。 但系 如果你讲话即系 送花牌俾佢入啊，点？ 系啊，要上个礼拜讲。如果真系有，即系如果认真咁讲，真系攞到即系有市民送花咧，就系有得咯。即系港督就试过咯。而家呢三任嘅特首，你走得入去个人群啦，唔俾人打，俾人闹，出得翻嚟先算啦。即系都唔好讲收花啦，系咪？即系呢一样嘢。即系你唔好讲系咪殖民地先，但系如果你纯粹讲佢嘅执政施政，好多人都有眼睇噶。 你净系好简单啊，肥棒翻嚟，点解咁多人？喂，即系你嗰啲真系你梁振英，甚至乎我冇话咩，由董建华开始，包括曾荫权、梁振英，你真系丑捻到无伦。 系啊， 喂，肥棒翻嚟，啲人系喊住话我哋好挂住你。 嗯， 即系亦都我见到有人系话，喂，不，有人去向佢投诉。 嗯。 中方是违反晒所有中英联合声明， 是啊，但是英方是没有执行到佢喺联合声明。 咁你见肥棒答都好小心啦，啊，即系佢 咁人哋一个世界级嘅 世界级嘅政客，佢都答得好小心。啊，但你睇佢都系，即系佢都好明白香港人嘅苦况，但系真系无奈系做唔到嘢。 据阿陈方生所讲，佢系好惊讶，点解会有人举旗又喊噶？ 唔系，亦都话 有惊讶啦。即系你讲到陈方安生，喂，条友依家真系不得不讲，佢完全唔知道个社会发生紧咩事。大家有冇睇到？大家有冇睇到佢提出嘅 2020 改嘅方案？ 嗰个咩2020 香港？ 我睇完都我屌你老母，你知唔知自己做紧乜嘢啊？ 利用2020啊嗰个，但系佢嗰个反应 最吊诡系戴耀廷话佢都 OK 嘅， 系啊， 我呢个更加拗头。 嗰个嗱呢个讲多两句完咧，就系我觉得佢戴耀廷咁做好明显咧，就系已经稳定一个落台界， 系啊， 即系帮成个泛民。即系之前一路铺定都唔得， 唔系你见我 而家就搞， 你见我前一个礼拜讲咧，喺佢回应兜个圈回应啊，郑宇石佢回应得好得体嘅，但 系 问题转个圈之后，喂入去分组讨论嗰啲问题就系明明就系将你聚焦嘅问题模糊化咗去啊嘛，根本嗰班友系唔想占中噶嘛， 系啊，你留意。尤其是你見到台灣之後，佢哋就肯定更加拗啦，就 啊呢個我哋陣間講啦，台灣 係啦， 但係即係嗱嗰日你有張相咧，就話肥棒架車入邊咧有肥棒個太太啦，但係我唔見彭嘉麗同彭玲， 係啦， 即係彭嘉麗同彭玲係冇嚟，即係講講佢哋個女啊， 三個 阿斯維斯， 彭阿斯 係啊，咩維斯啊，係咪 同埋蘭啊？ 你哋個 位，咪仲有張威士忌係咪佢？ 屌你啦！ 唔知仲喺咪度啊？ 你咪太大咗啊你？ 唔知仲喺咪度啦？唉，喂！ 而家变咗利宾纳啦， 啊，可能系咁啊。anyway 就你见话个佢老婆都眼湿湿噶嘛，见到啲人 咁， 即系喂，点解会咁嘅？屌你，你成日话啲人心未回归。 系啊， 边个造成先得噶？ 其实彭定康真系，如果佢要玩嘢，佢大可以留低一句串你咯，就话即系我哋搞咁多年啊，我哋都冇搞到啊，啲人啊，从来要咩心系家国，心系英国啊，而家唔使啊，我哋多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十几年嚟啲人就自动自觉就举起晒旗啦。 唔系，但系有一样嘢好笑，即系彭定康今次冇食塔，点解咧？ 有 咩 送个塔俾佢噶？ 送塔即系佢冇太枪， 佢冇太枪，可能有人话俾佢听 太枪唔好食啊！而家 系啊，太枪卖咗啦， 系咩？ 而家唔系真系嗰、那个，即系当日嗰个老板已经甩咗手，而家呢个太枪呢个品牌咧，系虽然仲有呢个名，但系实际上咧系已经系稻香噶啦嘛， 稻香 系啊系啊系啊，好似得翻 太兴啊， 得翻总店系仲系唔即系嗰间就唔系稻香经营嘅，但系其他铺头已经。 咦，咁我都醒喎，因为之前全个稻香系用地沟油噶嘛，定一滴香啊？ 唔系，地沟油话咧，有人有两个坊间传言嘅，第一个地沟油啦，话佢啲员工讲咧，嗰啲油一打开有阵屎味嘅，但唔知个煮完出嚟冇屎味啦，呢个好 嘢， 呢个奇怪。第二样嘢就话有只鸡。买一只鸡之后咧，就雪冻佢嚟食，佢谂住雪冻佢个雪柜，咁但系攞翻出嚟只鸡变咗蓝色，但系嗰只鸡咧就大过嗰个发泡胶盒嘅，咁你点 pack 落去咧？我唔知啊，可能揾橡筋扎住佢啦。 但系稻香而家 系咪睇多？ 同埋嗰只鸡系咪睇得太？ 系咪 斩嘅？ 唔系，佢系咪睇得太多阿凡达啊？ 大隻咗同埋藍咗嘛。 咪到香港而家啲嘢食係連譬如乾炒牛河嗰啲呢，佢哋都係喺上面嘅工場加 啤落嚟 一次過。 之前一 個大兜炒 之前影過佢哋有個工場有哈姆太郎喺度走嚟走去嘛。 係啦， 哈姆共理嘛。 咁得意。 係啊，啡色嗰隻老鼠大佬同埋哈姆仔。 佢入嚟嘅時候會講我返嚟啦咁喎。 我估嗰啲嘢食你話用埋地溝油，可能根本喺上面加工嘅時候 根本就冇去嗰度飲茶。 係落啲調味料。 因為我唔理佢有冇加過嘢。 嗯。 啊，我就係嗰樣嘢啫，嗰度飲茶就唔好飲嘅。講完啦。 稻香純粹係貪佢方便嘅就估啲。 嗰度飲茶就唔好飲嘅。 稻香仲要，但係稻香有好多品牌嘅，即係要小心啲，唔好中呀，即係如果要避嘅話。 喂，咁講下，繼續講下彭定康呀，咁佢佢嚟嗰幾日咁你 彭家麗 冇唔係彭家麗，佢嚟嗰幾日你有冇留意過佢啲行程其實。 我就留意一下新聞囉，我冇真係望實、那個。 隔離網台啊 Kelvin 話同佢同 lift 嘛。 係咩 係呀，真係幸福㗎、啊、真係。 咁好 係呀、啊、我就話有冇留意一下佢啲行程，我都好想卜下佢喺邊度㗎真係。其實都我自己都幾掛住佢，因為有時見佢之前有張相呢，佢唔知喺邊間咖啡。 是 後面是一個香港夜景嚟嘅，喺度飲嘢個樣憂心重重，你似乎你代入咗落去，好似為緊香港而一個懊惱咁嘅感覺呢。 佢都其實都起碼形象上都仲係話好關心香港咁樣啦。 感覺上啦。啱啱林記打嚟啦。 咁我哋而家呢就 阿 Spooky 就封勾 緊 俾佢。 封勾緊俾佢，但佢話未打到住，因為佢而家原來阿 Spooky 打緊電話俾條女嘅。咁佢而家未打到住，咁我哋繼續講嘢先啦。 係。 繼續喺度 hea 住 ,hea 住拖住時間先啦。 係。咁啊彭定康。 啊繼續講下肥胖 啦。肥胖。 即係你諗下佢肥胖，佢以前我都話咗上個禮拜都講一樣嘢。港督府睇杜鵑花。 嗯。 啊咁喂，人哋都開正門俾你啊，梁振英係開後門嘅，咁你啲咩態度啊？ 哦，好簡單。 根本唔係當你市民人啦。喂，我電話咪接通咗啊。喂阿紀興你好。 你好。 喂，有啲咩想講下呢？ 梗係就係講你，我諗個杜鵑花係咪港獨？係咯，今時今日即係呢個香港，即係越嚟越就唔似樣喎，好似係咪啊？你覺唔覺啊？ 唔係，我覺得我覺得個問題係，喂，佢就同啲遊客講，同啲市民講話，杜鵑花未開得曬，下個禮拜就會開足㗎啦。咁你點解唔下個禮拜先要開放，而早一個禮拜開放呢？ 阻住佢啊嘛，正如你 F 一賽車啊，就又阻住佢哋班人，或 F 唔知 F 幾啊，我唔記得咗啊。F 幾賽車又阻住佢哋班人翻工啊嘛，佢話禮拜日。 F 3香港嗰係 F 3嘅啫。 Formula E 啊。 咁所以佢咪而家咁嘅態度 囉。喂，其實阿紀興我見你都好勞氣，因為就有一張相呢，就是、有個媽媽啦，就拎住張支港英旗就好感動嘅。咁嗰張相就俾阿陳景輝啲人就話佢唔係愛當家作主喎、啊、葉寶林又話對佢覺得佢好可憐喎、啊、大佬點解啲人會咁樣嘅真係。 我就覺得真係好離譜囉，即係你哋左翼唔係成日都話要即係制弱扶傾，咁呢位媽媽攬住個仔走去表達佢自己嘅感情， 但係佢哋出嚟真相走出嚟抽引弱者喎、 啊，係咯？點解係咁抽引啲弱者呢？我就唔明白啦。喂，大佬，你啲左翼唔係成日話要即係、就是、包容啲弱者嘅咩？咁我哋啲香港人喺街道見到啲港鐵嗰度有人喺你面前大小便，佢就話叫我哋去包容。咁喂，咁點解而家有個香港媽媽食住支旗？你唔去包容佢嘅感情呢？係咪先？即係調返轉都不如嗱，我喺佢面你哋喺我面前食旗，我包容你啊。倒返轉跟住我搵人喺你面前大小便，睇你包唔包容我好冇。 唔係，但其實我個諗法就係話就算佢拎住支旗喊都無可厚非，因為其實基本上好多香港人 中國人嚟喎。 唔係，香港好多人都係懷緬以前嗰種廉潔啊，相對公平向上游嘅香港嘛。我懷緬 good old days， 我係冇錯。 同埋佢表達 佢 感情啊。 我完全同意，就係佢哋係懷緬嘅 good old days。第二嘅就係、是、嗱，陳景輝成日話人哋以語言以一個語音口音嚟區分人。咁而家你見到呢位媽媽，你憑乜嘢講佢係中國人呢？係咪？ 係喎。 係咪用佢個膚色就去區分佢嘅人？原來就係中國人。哇！呢啲仲唔係種族主義者？你話俾我知。 唔係佢有機會係日本人都得㗎，其實。 嗱，佢可以係日本人，佢可以係英國人，即係所有一個表面證據，你見到一個香港媽媽去歡迎彭定康。咁你第一個反應就佢係咪英國人啊？係咪先？佢咪揸英國 passport 啊？就算佢揸 BNO 都好，佢都係英國籍嘅人士啊？啱唔啱？ 佢英國籍嘅人士歡迎一個英國嘅前總督嚟香港，佢話希望翻去英國嘅懷抱。 嗯， 你哋啲人說三咩道四啊？係咪先？ 係，同埋我覺得 你先。 我覺得佢好過分咧，因為即係其實陳景輝又好，葉寶林都好啦，佢哋都算係一個公眾人物啦。 嗯， 你作為一個公眾人物，你去利用你嘅知名度啦，你去抨擊一個完全係冇人知佢係乜嘢嘅女士，嗯、對呢個女士係絕對係非常之唔公平嘅。咁所以我好支持林記咧，你係聯絡呢位媽媽咧，係、約阿陳景輝上嚟去對質嘅、 啊。 我好支持你。 繼續係潛水喎，係咪先？ 梗係潛水啦，邊度敢出現啫？ 唔係，同埋我講佢哋即係陳景輝話人哋亂植喂，其實亂植有咩錯啫？咁你的而且確係 一個標籤啦。嗱，你唔好忘記陳景輝成日喺報紙寫噶，我記得佢每一篇文寫過啲乜嘢噶，哥陳景輝自己就成日話啲人標籤弱者，你陳景輝成日鬧人哋標籤，你自己都去標籤人哋叫亂植，亂咩植啊？1972年聯合國中國共產黨將香港拎出 一個 殖民地名單，係咪先？ 啱啊！ 已經唔再係殖民地，名唔係，根本成件事已經唔再係。而70、80年代以後嘅香港開始有民主自由嘅時候，乜嘢殖民地嘅？而家話俾我知。 乜就算係 標籤佢做殖民地咧？ 乜就算係。我係懷念緊70、80年代，我懷念緊80年代或者90年代啦。彭定康嗰個搞嗰個市政局嗰個選舉制度，喂，嗰陣時真係有民主喎。而家咧，我想要翻市政局咁樣嘅選舉制度都冇啊嘛，就係、 是。咪咁你亂英，你點解唔可以好直白咁去講句亂英咧？你要叫佢亂直嗱，調翻轉啦，佢亂中又係咪亂直咧？點解你唔叫亂中做亂直？咁你咪就係心裏面有個中國咯，咪就係已經用個膚色去區分咗佢係中國人咯，所以我話佢係中國民族主義者呢個好客觀公正嘅評論。如果唔信嘅話，陳景輝唔服氣嘅，我歡迎佢告我毀謗。 唔係，其實我都認同佢係亂植喎，陳景輝，因為而家我哋正正就係變咗係中國嘅殖民地啊嘛，而家仲衰過以前啊嘛，係 咪先？點解一定要跟中國咧？呢個先係最大嘅問題啊嘛。 係。咁啊，仲有啲咩想讲噶？你 系咁多嘢，我就真系好唔服气呢班友，即系成日就即一个标准就去攻击其他啲普通嘅市民。而家调翻转，有啲市民只系表达佢意见，你话成日啲人去讲粗口啊，吓闹人蝗虫啊，唔啱啊，即系你都有道理喺里面，啱唔啱？ 啱。 即系我就算完全同意你，我都可以理解你有咁嘅表达。喂，但系而家一个香港妈妈表达佢嘅感情，即系干兄弟事咧。关你咩事啊？陈景辉啱唔啱？ 系， 我真系觉得呢啲系好离谱，又 同埋咧，即系林记，你讲开呢一 part 咧，我忽然间回想起咧，之前我哋嗰啲中国人用中国货嗰啲咧， 系 佢哋好似冇出声， 咦系？ 佢哋有抽水噶， 佢点抽水啊？ 咁喺度转载啲即系文章，有一啲。即係大陸嘅人士又話，即係我哋已經唔再係咁樣噶啦，文革嗰啲就唔算數啦，好得意噶啦。中國咧，佢哋就文革唔算數，粗暴對待你唔算數，殺中國人嗰啲唔算數。但係英國咧就民主唔算數，自由唔算數，淨係要講翻60年代以前嗰啲打中國人嗰啲事情。你話幾得意種雙重標準？ 但係其實即係客觀講咧。爱国用翻国货系冇错嘅，呢样嘢系绝对正确嘅，因为你作为一个正常国家嘅经济体系里面咧、你去增强个内需系必须噶嘛，系、一个经济好重要嘅一环嚟噶嘛。咁爱国嘅人系用翻国货系绝对冇问题嘅，点解佢哋回避呢一样嘢咧？佢又冇办法 啦，即系大家都知道啦，永远都咁得意啦嘛。上年10月份又走去无端端就搞单嘢去攞住四只字。就是咩源头减人边四只， 又仲系呢四个好闷喎。 作古仔去到下战书，又开记之后叫联署，叫啲泛民去联署去谴责。嗱，叶宝林系有份去联署嘅，我同你讲，系记之度有叶宝林份嘅。 物业宝林交啊，今日亦都你都 po 咗出嚟，佢最交嗰样嘢就系话袁黎明因为靓女所以赢咗嗰个赢咗善众街啊嘛， 人咯，啱唔啱？你左交成日话人哋物化女性， 咪佢自己物化紧人咯，就系 自己物化女性咯，系咪先？ 咪咯， 大佬， 提子 啊，靠靓女就赢啊？共产党嘅讲法定系选明星啊？有冇搞错啊？真系， 唉，其实我有样嘢想问你嘅，即系睇翻台湾而家现时嗰边咁样搞啦，即系我同阿森华都即系都听。过有啲坊间传闻咧，就系、是、喂 会唔会啲老点双辉啊嗰啲可能系会抢集谂住搞个类似占中咁嘅物体？嗱，好多人我都上 Facebook 问过人哋嘅，喂，如果真系呢班友出嚟抢集搞个咁样占中，大家有啲咩对应对方法先？咁有啲人就话唔去参加，唔去理佢。咁当然唔会参加佢嗰、那个，但系啲问题唔去理佢，亦都正中下怀就系、是、哦，你俾共产党讲哦，香港人根本系唔想占中。咁結果係即係其實係我哋可以點樣做呢？如果真係咁， 我就覺得學聯佢哋嗰班學生喺我哋同本土派交火咗咁耐以後呢，即係當然呢，最衰嗰班，譬如你話老點雙，即係老點都唔一定係雙輝嘅，咁同埋我成日諗成輝嘅啫，林輝呢，我就覺得佢點都好，佢去咗旅行，咁佢個人都好似有少少覺悟咁，我覺得我唔想鬧佢㗎啦。咁但係即係嗰啲人呢就叫警惕囉，因為 即係得返龍點心嘅嘢。 係啦，即係正係睇翻，譬如上次2012年嘅時候，點解反國教會退兵啲人就搞錯焦點，就話係林輝叫人退兵呢個係錯嘅。 嗯， 但係咧，姓葉嗰位同姓陳嗰位係絕對有份叫人哋退兵嘅。嗯，咁、啊、所以你咪要留住要及實啦。如果學聯班朋友去搞嘅時候，有呢啲人又出嚟俾啲咩意見，或者上台又出嚟俾啲掌聲自己嗰陣咧嚇，記得你要停啲佢嚇。呢、啊、個就係個問題。第二咧，仲有一樣嘢，即係我又唔係真係咁擔心佢哋可以咁成功地騎個運動，因為你都知佔中去到今時今日都好，個運動仍然喺所謂佔中三子手上。雖然佔中三子附近已經有啲佢哋用嘅助理啊，用啲嗰啲咩朋友，已經我都有啲擔心㗎啦。但係咧，我覺得佢哋想騎劫呢個運動咧，唔係咁容易一件事。 我同新比直情係有一次去呢個 D-Day 2，我哋直情係見到啊 Christine， 你講夠未啊？係我即佢係其中一個 helper 嚟嘅，係。 嗯。 咁所以我嗰陣時其實我同新比講，哇即係因為嗰陣時 break time， 我直情同新比講，喂，不如去屌柒佢。 咁啊，咁又唔好，唔係因為阿 Christine 嗱嗰陣係咩事啊？係因為我同森麻咧係簽咗嗰、那個參加嗰個表格咧，我哋用一個組合名義去簽嘅。咁、去到咧，咁你 suppose 組合名義，我哋應該係坐埋一齊噶嘛？佢夾硬唔俾我哋坐埋一齊，要拆散我哋啊嘛。咁、我就覺得我喂，咁如果你係一定要拆散嘅，咁你應該係一早唔接受我哋用組合去 apply 一個呢個活動啊嘛，係咪先？應該咁啊嘛。 佢可能連你哋係組合都唔知啦。 唉，咁啊， 咁冇辦法㗎，即係你呢啲 Christine 呢啲人，我又覺得，譬如你用洛奇佢哋嗰個燈轉載成分，即係成份嘅香港大學嗰份咁嘅學院，咁有啲人就小氣到，即係人哋批評過佢，就直頭唔俾傳媒轉載佢啲文章。我心諗你就唔好做公職啦，如果係咁。但係你好似我哋咁冇問題喎，我哋自由身啊嘛。我唔中意邊個就唔想邊個訪問冇所謂。你作為一個港大學院嘅作者，你代表港大去寫份學院，然之後轉個頭，有啲人真係為咗港大嘅利益，即係同港大合作，將嗰份學院宣揚開去，咁樣都唔走去簽啊！呢啲人。咁都唔肯俾人轉載，你話呢啲人即係啲咩心術啊？我又算唔想再講啦，唉，真係。 咁啊，有冇嘢補充啊，幾兄？ 系咁多啦， 系咁多啦，系咁多。我哋呢节时间都差唔多，咁啊，下节翻嚟我哋再讲其他 topic 啦。唔该晒你， 唔该晒你， 好，拜 拜。 好，咁啊。 Darling, I'm killed. I'm in a puddle on the floor, waiting for you to return. Oh, what a thrill! Fascinations galore. How you tease, how you leave me to burn. 云，网台爆发，饮红酒，食花生，戒芒果，保平安。造反无需大字报，只要炮打司令部。炮打司令部主持 Tony Choi、 黄浩明、索罗 B。 英灵中华，敢唔敢晒冷？公民提名，姿态定底线？三字头杨继昌，二字尾欧乐燕，联同九零世代踢走大佬文化，主导政改终极战。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 好，翻嚟第二节，有冇听过头先嘅歌啊？ 冇啊，我第一次听。 Tomorrow Never Die 有冇听过？铁金刚明日帝国嘅主题曲 啊！哦，有啲印象。 有杨紫琼做帮女郎啊！ 我屌 ，Jonathan Pryce 做呢个反派啊，打两下功夫嗰只啊，嘻哈嘿咁样啊，好型啊！喂，咁啊，继续讲一讲头先咧。我已经分析到点解当阿林记约到嗰个妈妈之后咧，陈冠辉潜水呢、這个就要扮翻钟景辉啊，寻找他人的故事 啊，系啦。 呢、 這 个陈景辉可能系因为知道自己向咗一个弱者嘅抽印，所以就匿埋喺度反思同埋忏悔。可能就系咁啊，咪跟住咪点潜水啊？ 要播嗰首音乐嘅 《喜多郎》啊嘛， 个镜头慢慢听， 系啦，我有啊，只点喜多郎 听过嚟，慢慢睇到佢喺度低头咁样。 唉，忏悔呢，我话俾你听啊，陈景辉一定唔会㗎啦，不过驚死潜水嘅啫。唉，用埋啲恋籍嗰啲，不过我觉得你就算恋籍又如何呢，我真係鍾意以前嘅 good old days 嘛。你而家就係、是啊、你成日话喂回归咗就係当家作主啦，你香港人，喂我真係唔觉啦，对唔住。 咪最紧要嗰嘢关你差事咩，你表达自己情感使乜问过你、啊。 喂我恋籍都关你咩事啊，我恋乜都得㗎。 对呀、啊。 佢系俾另外一种嘅魔咒紧箍咗囉。 啊咩魔咒啊？ 佢咪就系俾个大中华嘅魔咒夹箍咯，系、哦、啊，咁佢 好似魔戒啲戒指咁啊，戴咗之后就会发癫。但系嗰啲戒指人哋系写啲咒符啊嘛，佢唔系写啲中国制造啊。之后就扑街。 其实咧，我想问下大家咧，即系我哋啱啱都有讲嗰个赖一赖咧，就系、是、阿新比都问嗰个问题啊。如果阿美点佬啦，同埋阿叶宝林啦， 而家我得翻龙点心咗， 系一龙点心，一龙点心加个港铁站啦。 嗰、那个 is all about determination 嗰个去咗第二度啊， 去咗旅行啦。咁佢哋去抢集架个占中咁先算啦。咁但即系大家都知道系我哋唔会去啦。 我哋唔会去， 我哋亦都我相信我在座三位 系等紧戴耀廷喺平行时空搞嗰个占中， 系系，我哋呢度三个，我哋呢度三个加埋阿 Spooky， 我相信都会认为系一个系一定失败嘅运动， 系等紧戴耀廷喺平行时空搞嘅占中，我哋 系啊，唔系认真，即系话即系佢有佢嘅运动，大家都认为系失败居多 啊。我就想问你呢样嘢， 佢到时就会咁噶咯，佢会变咗另一个情况吓。就是我哋今日已经取得一小部分嘅胜利啦。 诶、嗱我寻日拆开少少先，我寻日行过湾仔，我见到一个太空人嘅 graffiti， 一个太空人上月球，写住直人一小步，亂人一大步。 乜撚嘢？ 我唔知你 点啊？ 点啊？ 点啊？ 直人一小步，亂人一大步，嗰、那个系即系抽呢、這个 同性恋啊？ 岩士堂咧，话呢个系人类一小步，但唔系呢个系太空人一小步，但系人类一大步咁样啦。 我咪一小步啊？ 系，但系嗰个 graffiti 点解会 喺湾仔咯？喺呢个加德士油站嗰位。 Okay, anyway， 喂，讲翻头先嗰度，我就系想问你，大家要谂一样嘢嘅，真系，即系除咗头先阿林记兴话要及实之外咧，要谂一样嘢，喂。好多人都话唔参加，即系我掟上 Facebook 嗰条问题，喂啲人话喂梗系唔去啦，咁我都唔会去， 系 咁但系唔去就系惊俾咗一个机会，就话啊香港人根本嗱你睇下环球时报出嚟啦，香港人根本就唔支持占中， 咁究竟要点样做呢？系咪我哋就要，但唔好话骑，唔系叫做反唔反骑劫嘅问题，系咪佢即系佢哋去勾做嘅时候，我哋坊间真系坚定嘅本土派要走嚟假场建造咧？如果戴耀廷嗰个真系喺平行时空发生，咁断估你冇时光机去到平行时空。 咁呢、這个唔系我觉得系嗱、啊，我哋一路都主张嗰样嘢系百花齐放啦，可以家家都做嘅。咁、如果佢去搞嘅时候，即刻有另外一个人，譬如话真系戴耀廷见到佢话即系涌出嚟话搞嘅时候，佢亦都即刻去做嘅时候，咁、当然冇问题啦。甚至乎全民制宪嗰班话出嚟一齐搞都冇问题嘅。 但全民制宪嗰个宪则咧，自从旧年八月之后都冇打过， 系冇打过啊！ 高杰 杰变咗高噶啦，全民制高啊！ 佢哋自从旧年八月之后冇人再打过宪咯，呢个大镬喎！ 系啊，冇人入过去啦，冇喐过啊！嗱，咁即系但系讲翻咧，即系点解 佢哋大香港总臣系应该要宣传 啊？屌你， 佢系连个网站都好似都唔系好 接咗啦， 所以咪就系大香港早晨系应该每一日。都出嚟搞一个叫做全民制宪指数，今日有几多人上去制宪？喂，你哋踊跃啲，踊跃啲， 冇用噶。但系个问题，八月到而家冇喐过，咁咪证实咗一件嘢，一件事。 唔系我哋另外一个节目主持 宪法投票， 院长咁讲，而家有另外一个，而家系另外一个宪制宪啊嘛， 就系咩？ 而家系俾钱货金啊嘛，而家肉身 系啊，咪就话宪法投票啊， 系啊， 边个掟嗰条宪法系获得最高票数，觉得佢系好嘅。有奖品， 但冇人制啊嘛，冇人制我签啊，你明唔明啊？同埋即系亦都系 人哋， 你都系印证咗一句说话，八月到即系到旧年八月冇喐过，就系因为系我讲下啫嘛。 哦，唔系，亦都可能系即系可能有传我真系唔知啊。 系 全民制演，我讲嘅啫， 我讲嘅啫。 有传话隔篱热血台啊。阿达领好似系隐退啊嘛？ 咦，咁你冇伤心咯？ 做乜隐退啊？ 我唔知啊，我真系唔知呢个消息真定假，系因为有一个同事讲嘅。咁我认真话，我唔系抽水，唔系讲笑嘅。 李叔 啊，唔系啊，朝头早见到个啊，早晨啊， 边个？ 咁啊，咁佢讲嘅，咁我又唔知真定假啦。咁可能都有影响嘅，即系你可能系佢，即系你知佢不嬲有一个号召力噶嘛，咁见唔到。吓咁、就冇乜心机去制宪咯，制打唔到宪出嚟咯，你见到佢先打到个宪噶嘛。 系呢个应该要问一下我哋在座其中一位啊。 喂，咁啊，讲翻先，即系点解我会有呢个 concern 咧？其实我想问一样嘢，就系话喺我哋呢班叫做社会出嚟嘅社运上下，我哋梗系知道嗰班捻样系倒米啦。咁、但系大部分嘅香港人或者大家真系好对呢个占中好有呢个期望嘅人，佢哋唔捻。识佢嘅，总之依家哦有个人真系话出嚟坚搞咯，真系即刻占中啦。咁有班人就系俾戴耀廷嗰班鼓动咗，但系佢哋唔捻，唔系好睇嘅，净系知道有样咁嘅嘢嘅啫。咁见到有人真系做，哦，我咪去试下参加下咯。咁跟住就去咗佢嗰度啦。你觉得呢个机会多唔多咧？ 多啊，真系好多。嗱，你最大镬系嗰班友系成日都比戴耀廷更加和你非非噶嘛？ 耶、yeah! ！ 因为你最惨，香港人系太沉迷，喂，唔系沉迷，系太迷信和你非非。今次台湾个教训，佢哋都，我阵间讲台湾系一个好大教训嚟嘅，但系佢哋都似乎 get 唔到嘅。咁当喂你嗰两笼点心啊，或者呢、這个吓叶、啊、种个叶嘅宝林。你更加和你非非嘅时候， 话你人身攻击噶啦， 叶总个叶啫嘛，我都唔系话嗰个叶，我讲第二个啊，我特登系讲紧第二个人嘅，你啊真系你系同我倒米嘅，真系， 我有话过系嗰个人讲咩？ 唉，港铁 你又喺度标签人啊，霍东希， 我讲紧港铁站宝林站啊，一个叶总嘅港铁站啊，真系，唔系喂，咁你真系系嘛？你比如果比戴珊佢哋更加和你非非嘅，咁真系话唔定系真系会吸引到更加多啲妈咪级嗰啲人咧，即系嗰啲家长啊，抱埋啲细路仔去 嘅。因为佢哋嗰个占中可能系我哋今日到我哋嘅占中系到六点嘅啫，之后大家就自由活动噶啦。 同埋咧，佢哋一定系煲到大嘅。 系咪？下次再见啦、啊，或者又系嗰啲，我哋今日出嚟系为咗鼓动更多嘅人再出嚟嘅，大家话系咪啊？ 唔系，佢一定会煲到大噶，我哋就会商量八科，但永远都唔会做嘅呢样嘢。跟住啊，其实咧，今次我哋出咗嚟，我哋嘅种子已经散布到每一个角落噶啦。咁但系啊，啲种子喺边度嚟？ 鼻屎都唔记得粒个种子喂大佬。 喂但呢句说话都好似某啲某些。 喂呢句说话何俊唔系李卓人讲过啊上次咩事啊森华你记唔记得 唔记得啦。 唔知 DBC 事件定咩啊你会走出嚟叫人哋返屋企。 喂 今日我哋已经散布到每一个角大家可以返去。將今日你哋經過嘅事情話俾你嘅街坊同你朋友聽，你都黐線嘅。 然之後叫埋佢哋再出嚟， 咁唔係佢冇話叫埋佢再出嚟啊！下次叫人，下次再有啲咁嘅事就叫人哋再出嚟啊、 嗯！ 喂，要點解你而家即刻叫啲街坊出嚟嘅、 哦？我好記得㗎，嗰次我同你就喺正中上高嗰條天橋，我哋同你食完飯，諗住行翻咗去再集會，跟住行到個廳都算得我哋走啦。 唔係我哋去到嗰度，我第一時間同心華講，我做咩佢黐咗線？ 走啦，走啦，掂佢。 大佬等咁。难得搞个集会讲客啊！你真系有冇搞错啫？ 咁人哋讲下， 咪即系所以我觉得系呢件即系呢个 moment， 大家真系要唔好话清唔清醒，你真系要睇清楚呢班系咩人。同埋，就算我哋醒咗啲咧，如果发现呢班人出嚟喺度搞个 A 货集会咧， 嗯， 唔系要骑劫佢，我哋要坚助。 喂，同埋真系好型， 我哋又要坚助。 占中呢一样嘢，真系我哋最后一着噶啦，可以叫做香港人嚟讲。 系啊，你睇台湾都冇，都 系啊， 一着都冇啦。而家 系因为你呢个即系和平理性框架下嘅最后一步。如果你呢步都失败嘅话咧，就 冇 啦，冇噶啦。你呢个真系理论核弹嚟噶，请讲全啦。 嗯， 系 点啊？ 哇咁啊 即係我都亦都讲多少少啦即係我一路都觉得係和理非非呢样嘢呢就係、是、董建华再任嘅时候最大嘅功绩嚟嘅。即係因为佢当时其实我觉得佢好撚叻嘅因为佢当时就係讲嗰句说话就係、是、50万人上街。我哋50万人上街大家都好和平理性。呢啲係我哋香港人嘅骄傲。 但又唔係佢 大家都真係觉得呢个系个骄傲嘛。 自此之后就出咗事啦。 佢亦都讲过一样嘢㗎喎。啊唔知有一次方都记唔记得又系董建华时代。 係。 长毛佢哋班友，刘慧卿佢哋瞓街啊嘛，记唔记得？郑家富啊， 所以咪叫瞓街兄， 瞓街兄啊嘛。你知唔知董建华讲咩？ 嗯， 好串噶，有冷笑声噶，瞓街咪瞓街咯，系咁样。你唔知你记唔记得啊？我睇住我喂，你特首嚟噶， 咁、哦、咁 你都唔可以咁真情流露啊，大佬！你特首嚟噶，你咁讲嘢都得噶你。 咁当日啊， 佢系一个感性嘅老人家。 当日陈伟业话佢啊，咁人哋都话肤浅咁咯。 系喂 ，anyway 啦，讲咁啊，阵间都会讲台湾噶，喺 last 一次，我哋而家讲一讲前日啦。 前日 就系一个可疑西嘅补选啦。咁、先讲讲前日啦，我不唔好话讲埋寻日先啦，寻日嘅票数嗱。陈家沛就胜出啦，那个丑妇啊，咁啊善仲佳系得900， 人哋系中产口味，佢哋话 系嘛， 中产口味啊， 中产口味啊， 即系重口味。 咁嗰度系几重口味嘅，我阵间讲俾你听啊。嗱、咁啊善仲佳啊单仲佳， 单仲佳 系得920票，袁黎明咧就1083票， 劲 啊！嗱、啊，我想讲点解劲咧？ 我睇翻个统计数据咧。人力喺嗰區嘅得票票數咧，同區嘅得票票數升咗5倍喎。 佢哋好努力，我係深受感動。嗱，唔係因為我吹哨， 跟住但係民主黨係跌咗90%。 呢、這個陣間講啊，嗱，唔係因為我吹哨，嗱，大家都見到我嗰日幫阿 B 哥同阿蕭山影一張相，你睇兩個笑得幾開心，就以為我同阿傻 B 落去吹哨， 兩個咪吹哨幫咯。 唔係吹哨、我哋真係落去打氣啊，咁啊順便睇下究竟啊你啊主席佢哋落去做嘢有幾出力呢结果我哋真係深受感动啦认真嘅就係嗰日呢嗰日呢係越夜越冻嘅。咁就佢哋就好努力啦食住风喺条马路对啲风口位你知个对住海㗎嘛。 我住喺嗰度。 好冷冻啦到底要对海㗎嘛。 咁 食住风咁喺度举晒嗰啲横额啊嗰啲就叫人哋头一号啦。咁啊 ,B 哥条友呢就挂住佢 social 啦就乜都唔 吹箫。 挂住吹箫乜都唔理啦我就帮啊 呢个指责嘅工呢 係㗎啦我帮啲义工拎住个一字呢。咁我成日拎住一字喺度笑啦。 阿 B 哥又走嚟话 你留意到咧？ 你有冇留？即系其实你有冇谂过咧？佢其实如果你计翻个数字咧，如果冇阿善仲佳出嚟咧， 根本袁世明系赢紧噶， 争好少嘅，你 好大票嘅，善仲佳出嚟系真系屌你真系。 而嗰几票咧，如果几票就系因为你揸住个一字啊。 嗰几票可能系嗰啲废票嗰度有得拗嘅，可能 嗱。 真係㗎喎。 我哋一去到落車呢，你會見到主席 Erica 呢已經好友善地喺個巴士站等你落車，笑住口同你哋握手，即係同我哋握手啦。我咁同每一個乘客都係握手。 咁你應該好興奮㗎喎。 咁啊就我冇反應，我冇表示， 哎、 我冇任何表示，大佬，我冇嘢， 嘥咗啊！系 大佬，嗱，咁你握手啦，咁就好興奮啦，呢啲， 佢難掩心中嗰啲興奮 嚟啦， 咁就叫投票啦。你會見到，喂，大佬嗰個食風位，咁當然嗱、又唔係吹簫。而係阿蕭山都喺度幫佢拉票，喂大佬， 佢喺度 企咗好耐啊！ 指住嗰班， 我嗰日係 家產仲投票。 我嗰日係五點鐘去到，我企到夜晚九點半。 係， 咁我睇到啲咩呢？我睇到陳家嗰、那個叫咩？ 陳家培 嗰、那個團隊係真係有問題。 係， 喂，佢用愛港力嘅模式啊！佢、走去人民力量嗰个团队前边、遮住人哋人民力量团队。 唔系呢个系清关会， 系清关会遮住人哋人民力量嗰啲 banner， 遮住人哋人民力量个团队，喺度举牌。咁当然佢哋个牌又好得意喎。佢哋用咗我上次同阿森华咧，有一年咧， 我知道你讲咩咧，嗰啲迎反光嗰啲。 有一年我哋倒数咧，走去话要梁振英落台咧，我哋买啲 LED 反光嗰啲牌 咧。 啊！我仲喺度， 我等下幾時再用、啊？ 我用咗嗰啲去，即係寫咗人哋支持三號咁樣啦，咁就遮住人哋人力嗰啲人啦。即係我覺得好卑鄙咯！即係喂，大佬你大把地方你企，你點解要企喺人哋前面刻意去遮住人哋咧？用啲咁嘅清關會手法咧，係嘛？真係好賤格㗎！我呢啲真係好啦。第二，阿丹仲佳 報道係冇提過嘅喎，睇新 梗係冇提， 梗係冇提過啦。第二，阿丹仲佳啊，善仲佳。六点松啲就收工啦。 佢系一个嗱呢、這个你对佢有所不知嘅，你对佢唔了解。佢系一个好着重时间观念嘅人嚟、啊。你同佢开会你都知道啦。 孭住袋走、啊。 佢一够钟啊，即刻好赶。 未够钟已经孭定袋。 孭住袋， 即系好似细个我哋学读书咧，六点钟放学咧，哇五点九点执定书包 拉埋拉链噶啦，孭埋啦。 明明扯紧旗啊，泼熄啲火先，喂唔好再扯啊，走啊喂大佬。 走啦，要放学啦。跟住你嗰阵时，你仲问佢，喂记得头发啦，哎得啦得啦得得噶啦咁，证明佢对于时间嘅观念系执得好准噶。 即系你 全民民主党好似好有信心噶噃。 我唔理啦，嗱今日刘慧卿就话，喂善仲佳得嗰920票。就要好好反省下，唔系善用街反省，成个党反省。第一件事，第一样嘢， 你个党， 你首先你刘慧卿唔好做主席先啦，你要反省就搞成咁啊，你嘅最大责任啦，呢第一啦，第二，你善用街出嚟做乜嘢啫？你六点钟都收工咯，你同我讲你出嚟选啊？呢叫，你睇下人哋袁利明，我九点半走啊，人哋仲企喺度啊，啲义工同我讲，原来前一晚即系星期五晚，佢哋企到十二点几 嘅， 喂，呢啲真系做嘢，包括你睇翻以前大班去选，大班一条友戆鸠鸠企成日噶，好辛苦噶，人哋嚟闹佢，佢啊真系会慢慢解释俾人听，吓点解我要咁样做，领会单嘢，点解我要反领会，真系慢慢咁样去讲，喂，人哋呢啲真系做嘢啊嘛，你善仲佳做乜嘢啊？六点钟嘅 就真系觉得会赢咯， 咪结果唔系咯，就系、是、结果咪 all in 咯，系嘛？咁你系见到真系喂，但有时啲嘢真系 人哋话系介人力介佢票啊 吓、啊，你认同、啊？我反而觉得如果 梗系善仲佳介袁利明票， 善仲佳介佢介袁利明票啊，大佬 永远都只系会有人介民主党票嘅啫。 哦，咁你又啱啊！ 即系咧， 唔系点解佢唔谂下？其实系阿哥咩陈家佩介民主党票咧？ 系啦，其他民主党派咧。就永远系只永远只系咧会介人票，就冇可能系民主党介人票嘅。 喂，同埋阿森比你头先讲嗰样嘢咧，即系我亦都想有少少补充啦。因为咧就相信好多人都会觉得，系你讲嗰啲有咩咁出奇啫？个个选举都系咁噶啦，个个都系、个个都系会步喺度等人噶啦。我想话俾你听，唔系，因为一样系人民力量啦。喺 匿埋一二个黑沟， 唔系当阿呢个黄毓民先生 佢仲喺人民力量嘅时候咪发动过一次追击民主党嘅行动係票债票偿嘅。 係呀。 嗰陣时我下面呢都有个人民力量嘅区议员嘅候选嘅。我从来都未见过佢嘅。 咁佢叫咩名 字？唔撚记得。 哦、 我见都未见过佢，点会记得个名啫？我就见到投票嘅时候系，我到投票嗰刻先知道，原来我呢度系有人民力量噶。 咁人哋人哋咁样做票债票偿都系讲噶啫。 哦，咁你又啱，唔系可能因为我嗰度咧，我嗰度嗰阵时嘅区议员咧系阿陶锦新。佢、可能 话到明陶锦新系贵酒佬啦，陶锦新、啊，陶新锦、啊。 可能人哋认为啊太绝望了，我都冇机啊，所以直情系唔抱头啦。咁、但系其实唔系个个都系会咁勤力嘅。 即系你讲勤力，咁你睇翻叶宝林，我上一次都讲，即系话袁黎明靓女，所以赢善用佳，呢真系不知所谓、人哋做咗几多嘢，喂大佬， 但系你又知唔知道？ 我真系亲眼睇到啦。 善用佳睇选嗰阵时系有人 report 过话，佢哋嘅竞选团队走去讲话。要投票，加投票俾一个男人啦、 啊。有，我听到啊，二号男人嚟噶咁啊嘛，咁第一时间咪第一样嘢谂咩啊？如果你听到， 吓、 啊、 性别歧视， 性别歧视事少啦，男人嚟噶，我即刻谂起而家有线啊， 系 A V 台啊，嗰、那个广告啊， 系咩？ 啊 A V 人个背影啊，我睇嗰个 iPad 啊嘛，入边睇咸相，男人嚟咪就系选你入去咁样咯， 嗯， 系嘛？就系咁咯，咁真系冇脑嘅呢啲。嗱，我想讲讲海怡嗰度嘅，咁啊，我企咗几粒钟啦，吓，咁啊，嗱，我知呢次差唔多啊，讲多少少啦，我企咗几粒钟嘅，咁啊，企咗几粒钟，咁就发现呢，嗱，因为嗰度咧就话系啲专业人士多，例如教师啦， 系 退休嘅警务人员啦， 海怡嘛， 系啦，其实系好难受嘅，点解咧？佢哋好多人咧。秒你已经是最好的了、即是秒你不屑你人民力量。 是。 因为你知道他都是比较亲建制啦。 是。 都算是好。 因为 有人过来挑机。 他们记得利益嘛。 我亲眼看着一个呢就是走埋你说你们打到共产党啊好东西 啊你知不知道共产党好好的、我游水落来的现在共产党啊比以前自由好多的了。你们成日说打到共产党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将这个将呢个咁样嘅示威文化带嚟可以咯， 系， 即系有人系咁样去挑佢机，咁好彩就系啲义工咧，即系按耐得住啦，沉住气，真系唔好同佢嘈，同佢嘈就自己食底啊嘛， 系， 好在啲义工我沉得住气，我都见过咧，阿丹仲佳咧俾人屌啊，阿善仲佳啊，同阿莫乃光咧企喺度俾人屌话整， 莫乃西 系啊，莫乃西咧同阿丹仲佳系点咧？多谢你嘅意见。但呢啲係要學嘅，我覺得呢啲真係要學。你沉住氣話多謝你意見，即係曾俊華嗰樣嘢啫嘛。我多謝你，多謝你咩？多謝你大聲。 係， 你呢啲係要學嘅，即係沉住氣，我覺得 OK 咯。 係 啊，咁啊，喂，咁啊，呢節時間差唔多，下節翻嚟再講，聽只歌先。 嗯。 唉，近排个市好难炒喎、啊。师傅师傅咁点搞啊？ 梗係啦，股坛凶险，风云变幻。 咁要点样先可以洞悉先机，运筹帷幄呢？ 当然要学孙悟空咁样骑喺个筋斗云上高，睇清楚呢个股海形势方向，然后先有智胜嘅把握啦。花生台重点财经节目，逢星期五晚八至九，由文昌、云涛、 马田 为你主持。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 好，咁啊，第三节啦，头先只歌你话唔知咩啊，心麻醒啊，一听就知 Mr. Children 啊 ，Tomorrow Never Knows。你如果你试下唱 K 咧，好难唱嘅呢只歌，唔好以为个音好似好低啊，好易唱，好难唱。 咁都系熟口面咯，我就系嗰个咯， 好难唱嘅一只 K 歌嚟嘅。Anyway 啦，咁啊讲翻台湾啊，终于都讲啦。咁寻晚大家都有睇直播啦， 系 咁啊，文昌第一时间就叫我翻屋企睇电视嘅。因为我寻日同佢录紧《偷得浮生》啦，系变唔好意思要讲一句，如果头先有听《偷得浮生》，寻日变咗一个咸湿节目嚟嘅，不断讲呢个圣经 乜、啊？你唔系谂住系咁嘅咩？ 不断讲嗰啲屎屎尿尿圣经验啊嗰啲啊，真系好唔好意思啊！大家 你根本就系有心将个节 目 变 嚟嘅，但系真系就系咸湿日本右翼，点乜知啊？讲咗自己啲啊咸湿 心生活节目啦， 讲咗自己啲体育咁啊。Anyway 啦，咁啊佢就话喂，嗰边清场喎， 系啊， 嗱声翻睇，你睇下鸡扒妹俾人清场嗰阵时，徐静几多件？ 顶你个肺！ 咁啊，快睇啦！我就睇三粒嘅，咁我睇到四点几啦， 你就睇三粒嘅。 咁起码睇嘅时候已经睇到阿黄丹已经出咗啦，就系话唔好将台北变咗做天安门。的而且確你睇係好似我都踢咗幾張相上去，尤其是有一個 top shot 呢，係影啲警察喺度戒備呀，同埋影到係有警察打嗰啲， 我見到用啲盾牌去戳砸铲你去砸啲學生呢，我覺得黐撚咗線。 佢唔止係對付學生喎， 即係如果你 醫生都搞喎， 你唔係你如果話去用一種、叫做、用有武力啲嘅手法去、捉嗰23個入咗去嗰啲呢、你都話可以叫做勉強講得通。 嗯， 即但你都唔需要用咁多暴力，而嗰班你去集嗰班系坐喺度， 系啊， 就坐喺度， 坐喺度 噶 咋？唔系，我见到有一个 shot 咧，就系强行抬嘅，但系之前系有一个 shot 咧，系用盾牌去锯落去， 系啊， 我真系觉得好有问题， 我见到都觉得好痛啊， 好有问题。喂，所以我就开始质疑嗱，你大家都知道呢件事发展。开始嗰几日呢，唔系好多香港人过咗去话取经嘅。 嗯。 咁喂，嗱，我又听到陈淑庄讲话过去，佢话啲差人呢就话放咗工嘅话呢都会企喺市民学生嗰边。 是我之前睇直播都有嘅，我之前。 差人系吓、你哋嘅朋友嚟嘅。但我想问一下，其实点解你要将香港人嗰份天真带去台湾，俾佢哋一个咁嘅错误希望。 咁佢哋唔系真系咁又唔會因為陳淑莊一句說話而家 即係買，我梗係知唔會啦。但係你要今次真係要學嘢咯。 係 差人從來唔係即係呢啲場合唔會係你嘅朋友咯。 咪、事實證明係我認為啦，即係有事實證明就係有更多嘅差人其實同香港嗰啲可以係話係好類似，就係佢哋會有一種咁樣嘅諗法，就係、是、我出嚟 執行任務。 系啦，我系执行紧任务， 因为佢哋 系 纪律部队啊，纪律部队嗰种团结咧， 最讲系服从、啊， 绝对服从之余咧，如果有同僚受伤咧，佢第一时间唔理啱定唔啱，佢一定帮我同僚先。 系啦， 呢个系佢哋嗰种团结纪律啊。 而家 系咁，事实证明嗱，而家只系证明咗台湾嘅警察咧，虽然平日咧佢哋嘅电单车都系得绵羊仔，但系咧佢哋即系喺呢方面咧都系。都 OK 嘅喎， 嗱，仲有一樣嘢喎，我嗰陣時就想問阿森華，不過森華應該瞓咗覺，我唔敢打俾佢。我話喂， 台学生走的时候，为什么这些学生不会好像华人民主书院所教， 哎呀， 用眼神去啤住他、啊， 哎呀， 嗱，我嗰日已经 K.O. 咗阿周深呢样嘢，喂， 可能 你用呢一招，唔系我私底下倾，我你用呢一招系 base on 我差人系一个有良性嘅人，有血性嘅人啊嘛，有良知嘅人。 但好多时候 好明显而家冇嘛， 入得纪律部队就系、是、或者入得军队就系唔， 我哋即 系 讲开呢一 part 咧，讲开呢一 part， 我真系想讲讲咧吓，系唔知系由几时开始啦，系变到咁样咯，因为或者系可能系以前系二数啦，啱啱睇翻条片咧，就系、是、末代港督彭定康啦，嗰阵时唔知 K 宝定系港台帮佢拍嘅做访问嘅，咁入面有一 part 咧就系访问当时嘅未系一哥嘅阿李明葵啊，我有冇读错啊？ 冇， 系啊，咁佢就入面就讲到就系话当时系司徒华条扑街啦，咁啊有好多回归民主回归嗰啲咁嘅游行啊示威啊咁样嘅。咁咧，佢入面就講到話咧，佢而家多數都係要好多時要去做一啲維持紀嗰啲叫咩啊？維持 法紀 秩序，維持秩序嘅一啲任務。但係咧呢啲都係大家都係其實大家都係互相配合嘅啫。咁但係如果過咗九七之後咧，佢哋好擔心佢要到時可能要受到一啲壓力，佢哋要需要用一啲冇必要嘅暴力。佢非常之擔心呢樣嘢，而佢亦都講到話如果即係嗰個記者亦都問佢話，如果發生咁嘅情況，你會點樣？跟住佢話你會唔會反抗？佢話佢會，因為佢認為佢係香港受訓嘅警察，如果佢認為嗰樣嘢係不道德同埋係錯誤嘅，佢會反抗，佢會 say no。佢話我係香港嘅。在香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他受过香港的训练，他是要出来保护香港人。如果在这些位置他都不出来 say no 的话，就没有人会出来 say no。以前 但 是 时移世易啦。 我哋以前是有啲咁嘅警察。 我都同阿森华讲过，即係推介。 我觉得系同一批人嚟喎，只不过佢哋 即系时移世易囉。我就成日推介阿森华睇一套戏嘅，佢又唔肯睇。A Feel Good Man。 嗯， 义海雄风，就是讲一个军队执行咗一个叫红色禁令，就杀咗佢哋一个，即系根据佢上司嘅一个落咗个红色禁令，因为有条友达唔到个目标，拖累咗成队军队，就要杀咗佢，咁执行呢个禁令，佢要杀咗佢。咁究竟执行者有冇犯到法咧？我只系执行上司嘅命令嘅嘛，但其实系有噶嘛， 有。 当你即系你一定要有良知嘛，你上司俾唔系俾任何命令你都要执行噶嘛，一个违反人性嘅时候，你 系 应该要拒绝噶嘛。 系啊， 同埋佢 唔系你老细叫你做乜就做乜。 佢最正嘅一个对白最尾咧，我系又系觉得好有用嘅，就系 Tom Cruise 同嗰两个被检控嘅军人讲，嗰两个军人被检控，即系落咗 charge 吓，被控呢、這个我唔记得误杀定咩啦，咁佢都后悔嘅。咁阿 Tom Cruise 就做男主角就同佢讲样嘢。荣誉唔等同喺你膊头上面嘅勋章，你唔好谂住喂你执行任务吓、啊，你拆到上司对鞋靓一靓，人哋俾咩任务你执行到 100%， 咁就叫做哇好有荣誉啦！我就做一个好忠心嘅军人，错荣誉唔系咁吓，即系呢个系要睇嘅一部戏。咁啊讲翻啦嗱。第一，我都質疑啦，點解啲學生唔用一個即係華人民主書院所教嘅凌厲眼神去啤住佢啦，係咪先？ 頭先應該有啲 嚇 冇嘢。 第二亦都係要睇到咧，嗰日咧有傳出嚟咧，就話現場咧嗰啲網絡信號十分之差。WhatsApp 咧只能夠傳文字信息，連傳圖都好勉強。喂，呢、這個要諗、啊，如果佔中嘅時候佢都有咁做，好明顯根本就係配合電信商，去配合政府去做嘢 嘅。據之前喺當日嘅喺行政院嗰邊就唔知啦，立法院咧其實人多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出現啲基站咧就。超出負荷嘅，咁但係呢啲電信商呢即係似乎就台灣嗰啲比較有良心啲啦吓，咁佢哋呢係裝咗一啲臨時嘅小型發射站呢去應付嗰個人流嘅，咁但係就令到喺嗰邊呢就後來就出現到大家見到有 iPad 嘅直播啦吓，係啦，咁而呢一樣嘢喺行政院就可能就出現咗同樣情況，但係我唔知係因為太急啊定咩原因啦、啊， 定係真係有人特登去去強制去去教低佢呢，咁呢一樣嘢就不得而知。 唔係呢個要香港要諗㗎。即係但係退到佔中嘅時候你大家都諗啦、嗯、喂 WhatsApp 係最好嘅 係 嘅溝通工具啦。咁如果到嚟 WhatsApp 都 WhatsApp 唔到咁點算， 但係可以好肯定嘅一件事就係、是好似台灣嘅電信商咁樣去加裝啲小型發射站去應付呢、這個呢、這個 喺香港係唔會發生 啦，喺香港就一定。 所以即係我都想問阿森華，真係要諗下噶，要考慮一下呢一樣嘢。你香港係唔會發生有啲咁有良心嘅電信商整個小型發射站。 咁、嗯、但係你如果要做信息傳遞嘅話，就好困難噶咯。 好困難啦、 啊！你一係就 walkie talkie 嘅啫噃。 咪你變咗烏克蘭咁咯？烏克蘭都、嗯、都幾乎係俾人哋關閉所有嘅電信啊， 係、嗯、啊， 突然一截斷你呢啲嘢，咁等你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咁你就嚇、啊、就係咁啦。咁、嗯、另外睇翻啦，嗱，好多香港人過去咧、嗯，除咗嚇、啊、大讚話警察咧係示威者嘅朋友之外咧。 嗯， 吓、啊、亦都真相打卡啦， 系 吓、啊哦、第一时间影相啦，我讲边个啦， 系 吓，咁、嗯、即系我觉得，喂， 系 你过去取经取咩经啊？ 哦， 阅经啊， 咁又咁， 我想讲样嘢， 咁人哋 台湾系百几年嘅抗争历史， 嗯， 吓、啊、你 系 即系你学到啲咩？ 咁你调翻转，人哋话香港啊，六七年已经开始啦。 嗱，你去聲援，第一，我覺得你人哋唔需要你聲援，你有百幾年嘅抗爭史。 嗯， 第一， 佢哋對於有香港人去，其實都 appreciate 過，不過就 appreciate， 但係你白痴啊嘛，過去打卡。第二，嗯、你話你去取經，我真係唔知道你取咗啲咩經翻嚟。你竟然講得出話，哦，警察係我哋示威者嘅朋友嚟嘅，唔、嗯、搞錯啊！ 係，咁我都估到你講緊邊個啦， 係咪先？ 哦，不過咁， 即係但係陳建文講得啱。 是 香港的民主进程是影响到台湾的。 是 因为人家见到你这么柒啊，占中搞这么久都搞不稳成啊、 哦、 人家就当然不会学你啦， 是吧，人家的组织能力啊所有东西都不会学你啊，最正是说人家你看人家入到去都在那里商讨啦、嗯、你也笑人家 HKTV, Kieran's 还说人家 Christine 你讲够未，人家商讨有什么不对、嗯、喂屌你，人家入稳了去啊，佔領咗入撚咗去先商討啊嘛， 係啦， 唔係未撚佔領商討啊，撲街， 係啦， 仲有第二樣嘢， 唔係你嗱等陣先嚇，嗱我同意咧，就係呢一個講法係成立嘅，不過咧有啲人咧係唔係咧都話咧你入到去，不論係入咗去啊定未入去咧就討論咧都屌嘅， 係， 咁嗰啲咧我就唔係， 喂嗰啲係入咗去冇嘢做無所事事。咪好讨论啦，唔通玩话事 pair 咩入去玩接龙咩大佬扫毒咩入去玩。 咁佢哋嘅讨论起码就哦，因为佢哋嗰日係要出一个声明。 喂，但 佢哋又讨论下啲攞咩。 你 Christine 过去做咩，你喺出面啊，喺你门口度到商讨啊。喂，但係都入去啦， 但係啊，我听返嚟啊，就係话台湾嗰边啊都有一班左交呢，和你非非嘅左交呢，就喺度 係 在场外，不是在场内、 嗯 即是立院场外在这里控或自动请缨，不是黑色青年 是自动请缨去做狗贼那些、 嗯、 然之后就他们去控制哪些人入得哪些人不入得、 嗯、 而还即一路跟我们讲话不要入去啦，不要入去啦，大家要和理非非啊，我哋要和平咁样、嗯。我听返嚟係有另外一个团体係咁样做。 你讲开和理非非，我 但 係黑 色岛国青年联盟本身都已经係即都我唔话佢係咩非非啦，但係起码人哋都係仲係标榜住和平嘅。 但其实我觉得中共已经出咗好多手㗎 啦。係啦，唔係我想讲一样嘢，好多人 身边 包括嗰日呢和平占中都 share 咗一张图、 嗯、 就係、是、喺立院入面呢、嗯、就其中有一个条文呢有五点嘛，其中一点就话坚持要非暴力抗争，跟住就有哇好似如获至宝啊，好似啲小路仔呢小路仔行屋村呢喺天台度执到本龙虎炮咁啊，好嘢啊咁啊， 你 睇 下 佢哋都系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要坚持嘅，嗱，我想讲咩咧？你换转个处境嚟香港， 嗯， 我冲入去嗰下，你已经俾你话暴力啦、 啊。 你大佬唔该睇翻条片，人哋点入去，人哋爆玻璃入去噶， 嗯，爆玻璃同埋拱低到闸。 你谂下，喂，好简单，我同你啊，九月啊，林瑞麟嗰单嘢，我哋都喺现场啊， 嗯， 某人那次唔系光头一个，我哋嘅另外一个长头发嘅那次螺丝批叫啊， 嗯。 都俾人话你暴力啦，冲入去，咁你香港人讲咩啫？ 系啊， 你仲讲你仲咩 power of 话？你睇下人哋台湾都系和力， 喂呢、這个我想讲下， 冲入去嗰下你已经话暴力啦， 我呢个我想讲下。嗱，有坊间咧就有唔少，即系我可以，我觉得嗰啲叫提子捻啦，咁啊喺度话。你哋讲咩话和平理性啫？佢哋究竟点入去噶？佢哋入去嗰下已经暴力啦、 嗯， 有一班人喺度咁讲嘅。 嗯， 即系我自己嘅睇法就系话， 咁唔系点入去？ 唔系你我嘅睇法就系你视乎暴力嘅定义系咩咯？人哋当其时冲入去爆玻璃嘅时候，人哋一冇同警察冲突，二人哋入咗去嘅时候冇破坏嘅、嗯，人哋就算拱低咗度闸，人哋扶翻起摆埋一边。 我就想问一下，如果我要入去占领啊？ 嗯、 我唔爆玻璃，我又冇百合匙，我点入去？ 又唔拱低到站， 透明人 魔 啊！屌你啊！食咗粒鱼卵咁样， 佢哋嗰班人 鼠入去啊！ 咪就系佢哋嗰班人，咪就系话你哋呢个行为咪就系暴力咯？ 咁咪就系咯，讲条卵咩？你换喺香港， 你哋讲咩和平理性？佢哋入去已经好暴力啦。 你换喺香港入去已经暴力啦！屌你老母，你班人讲条卵啊！ 咁点讲佢哋都赢个噃？ 系、啊、收声啦、啊，你班扑街！ 嗯， 系咪先？仲要喂，最正过去升援嗰班先好笑，你升乜呢人援？你讲咩啊？自己嘅国家自己救啊！人哋讲升援，升你老母啦！ 嗯， 不过我系好 appreciate 有香港嘅游客或者学生过去拉支咪讲，唔好学香港，我哋香港已经乜嘢都冇。 嗯， 呢、這个我系好 appreciate， 香港真系的而且确做咗一个示范。 嗯、我突然间谂起香港成咗 ICC， 香港系 而且确做咗一个好差嘅示范。 嗯， 系啦，中晒啦。嗱，喂，似乎习近平上台，佢系忘记咗香港系一个示范单位嚟噶嘛？ 系啊， 而家咪就而家咪就应验晒咯。嗱、啊，真系香港原来系一个示范单位。 你呢次其实讲得好啱啊！你谂翻，你谂翻，即系可能阿 B 哥讲可能会仲啱啦，因为。嗯你想想其實以前阿江總的時候呢其實他沒什麼點理的嘛你們說那人就說說不自爆他咯、嗯、即董建華他做的事情都是很不明顯的嘛 董建華是掛住擦鞋就做了很多壞事出來是但是江澤民打個喊路成日都話係你哋自己搞撚掂佢， 算鳩數把拉你咁嗰啲咧， 錯水不犯井水， 係啊， 係江澤民講噶嘛， 係啊， 係董建華個冚家產係貴拆鞋， 因為嗰年代嘅政策係話中聯辦或者所謂嘅人大政協係唔可以就香港嘅事。插嘴咁， 因為同埋佢哋亦都係嗰陣時可以話佢哋係睇到個遠見，就係都台灣都唔撚掂啦，佢啲經濟。如果香港搞得好好睇睇嘅，台灣自動回歸啦。 係， 但係到習近平手中就似乎係太短視咯、 嗯， 認為呢個鐵腕手法，我哋強國勃起，我哋可以用我哋嘅經濟實力去令到佢哋回歸。依、 嗯、 家似乎系咁样咯， 系， 唔系而家佢哋嗰个服务都系噶，都系谂住照版主碗，将香港嗰套咧用经济去侵略，嗯、然之后透过 送礼啊， 之后更搞乱晒。 天涯嗰啲话系送礼噶， 系、嗯、喂嗱，你今日已经嗱，寻日其实寻日嘅就开始有人谂住咧喺呢个《纽约时报》登报啊反服务啦。 嗯， 咁你香港嗰啲左交肯定话好学唔学啦？ 咩唔系筹好款啦咩？筹到啦， 筹到咪嚟紧登啦， 系啊登啦嘛。 纽约嗱，人哋登《纽约时报》啊， 嗱《纽约时报》同 埋《左交唔出声》 啊嘛， 左交唔出声，话人哋好学唔学？吓、啊，之前我哋啲本土派登报又话冇用啊，柒、嗯、啊，人哋唔捻理你，跟住人哋搞咩 V for People 添啦，跟足你香港本土派咁做啊， 喂、嗯，咁人哋因为冇讲源头减人啊嘛， 冇用、 嗯， 你班左交咪冇捻用咯、啊，正正就系、是、你做嗰啲咩有用啊？ 喂，总之你讲源头减人就唔啱啦， 点解唔啱？ 唔系，咁我同你都会觉得冇唔啱，冇问题嘅。 我真系觉得冇问题。 佢哋觉得唔啱啊嘛。 真系，我都已经唔讲源头减费。 所以，嗱，所以 其实应该讲源头减费 啊。所以今次台湾佢哋去搞登报咪冇唔啱咯，因为佢哋冇提源头减人。 唔系，即系你哋好捻嬲，好似我上个礼拜啱啱呢件事发生嘅时候咧，即系有两单嘢好嬲啊。第一件事就系啱啱啲学生冲入去立法院咧，就见到呢、這个。打开呢个 张系 张庆忠个柜桶，张、 嗯、 庆忠个柜桶入边啲卡片全部都大陆佬卡片嚟嘅、 嗯。 你同我讲你真系唔系受咗大陆佬着数，你唔系俾人入屎忽，系咪先？呢个已经系啊，跟住 同埋系咪太阳饼俾人食晒你好嬲啊？ 系啊， 同佢嗌外卖啊 ，call 货， 咁啊真 系 好正。 我哋食晒都唔留翻件俾我啊！ 跟住咪同你狂嗌咯，冇所谓。 而家有人 呢个你比较愤怒啊，系嘛？ 唔系呢个学香港啫嘛，我同你狂嗌新娘友，屌你哋唔系仆街。 有人话即系嗰佢就话咪俾人食咗嘛，跟住而家系有人 order 咗3000件， 系啊，送咗揾只高登嘅玩法咯，狂叫新娘友咯， 有你食饱佢啊， 系食捻死佢啊，屌！我最嬲嘅嘢，啱啱件事发生嘅时候，我啱啱就同一班。即系50几岁嘅捻样咧，即系 唔系同事咩？ 同事啦，即系边个嚟？拍啲湿鸠嘢啲同事啦，啲做灯捻样。 我讲佢做， 咁啊一路食嘢一路睇个电视咧，佢就话：哇！你睇台湾几恩暖，屌你下下咁样唔掂噶，啲香港人肯定学啊！黄毓民第一个学啊，屌跟住啊拉埋啲人冲去立法会啊！你识唔捻识嘢，大佬？黄毓民，我就同佢讲，我话黄毓民系只会叫人去冲，自己唔捻会冲嘅，去讲下嘅咋。 而系呢个 听埋 radio 啦， 人暗春。 跟住佢仲要讲一句：，唉，我唔理啦呢啲嘢吓。总之大陆啊，应该施压啦，同台湾，一系就叫佢派军队，一系叫啲警察咧加大力度，用咗梁振英啲讲法，加大力度搞掂包学生啦。大佬，你白纸黑字签咗噶嘛？点解而家逐条丢嘅啫？ 啊！ 跟住我就屌柒佢。 呢啲真系大陆人做法。 我你 成唔得？ 你啊，唔系游水落嚟噶，先生。你香港大噶，50几年食金像咪食捻失咗你啊！我话，人哋而家就系马英九啊，暗马底签捻咗啲台湾人唔捻知啊，大佬先至叫佢逐条攞翻出嚟倾啊！人哋都冇话取消啊，嗰一刻都冇话要完全取消啊。喂，人哋佢逐条攞嚟倾，我哋冇可能唔知喎。 系啊， 又马底串问咗啱啱先。喂，人哋系咁啊件事。 系啊， 香港你见到人哋乱，你就话香港人会学啦，就话黄毓民会带头啦。 嗯， 你又要喂 咁啊？ 茶余饭后你讨论时事唔紧要，唔该你做下功课，听下 my video 先。黄毓民系只会叫你冲入立法院，而唔会佢自己去冲入去嘅。 跟住佢会话你哋香港人暗春。 系啦。听埋 radio 嘛？ 做乜唔听埋 radio 啊？捻屌唔听大香港做？ 捻屌台唔听唔紧要，你埋 radio 唔听，就大逆不道啊！真系， 仲有饭敲台 屌你啊！唉，咁其实呢单嘢咧，我都想讲下咧，最后有一个总结咧，对于香港咩启示啦？其实我唔乐观嘅。 嗱，你喺讲启示之前咧，我想讲一样嘢系。我覺得都幾得人驚喺呢件事上面呢，當然京官呢就冇乜點出聲嘅。 啊，有啊，環球時報出咗啊。 環球時報出聲呢個故事。 借鬧台灣係俾說話你香港人聽啊。 但係京官係真係冇開口嘛。而呢喺呢件事上面呢，你係見到呢馬區長即係呢個689啦，竟然咧，佢讲嘅说话咧， 系同香港689一样。 系啦， 我屌你！佢又话，其实呢个服贸协议， 佢做乜想，真系好恐怖啊！ 系叫你俾多啲机会，你台湾人可以去海外发展，去海外。咁你香港嗰个海外都系叫你海外发展，其实系翻大陆啊嘛。 佢喺服贸呢单嘢上面，佢系突然间系成个特首上身，好恐怖、啊。 又系叫你台湾人翻大陆发展咯。 佢讲一句说话，佢话香台湾嘅青年人咧，系唔应该俾我哋台湾人绑翻喺台湾嘅。 系啊，但佢所谓叫你去海外发展，个海外就系大陆啊嘛。 因为个服务就系得嗰度啊嘛。 佢之前已经谂住，新闻你有冇听过咧？佢引入咧啲大陆医生同埋护士去台。 系啊， 哇！你老味真系敏捷。 不过其实咧，呢次 会咁做噶噃。 呢次咧，今次我觉得即系好多文章出咗嚟啦。今次服务，我觉得入面其实有一篇写得最好咧，就系嗰个有一个 黄世泽写嘅， 唔系军人 咩？啊，热血时报啊， 军人嗰个。 屌你又唔系黄世泽？ 佢入面即系其实佢都好长啊。但其实佢入面有一个 point 咧，已经 KO 晒啦。佢因为嗰个军人，佢系之前喺入伍嘅，即系佢喺军队嘅时候咧，佢系做专系对中国研究嘅。而冯某咧就系佢嘅研究嘅题目嚟嘅， 系 佢嘅工作嚟嘅，系。咁佢入面即系佢入面其中一个 point 就非常之有力嘅，就系话直到而家中国仲有1000支飞弹对住台湾，你一个敌对嘅国家，你会唔会有一个益佢嘅嘢俾佢啊？是冇可能喎、 即係 咁。其实咁啦，有一样嘢啦，你讲一句啦。 屌鸠呢，即係尤其是当日呢，就屌鸠啲人呢话，即係美国呢就强行即係逼啲国家签埋呢啲贸易协议。今时今日大陆咪就 唔系你讲一样嘢咯。你讲一样嘢佢呢，我就好 appreciate 台湾做一张图好得意嘅啫。刘望雄呢出嚟就话大雄 如果技安嗱，你得三十蚊，技安俾七十蚊你，你有几多钱？阿大雄就话：阿詹贝啊，我会冇晒钱嘅，你唔识计数啊？唔系啊，你唔熟技安啊，大佬。佢俾完七十蚊之后，佢攞捻埋我三十蚊，全副身家攞捻晒嘅。而家做服务协会系咁咯，系、嗯、我最后想讲一讲个契机喺边度。不过嗱，成件事我就唔乐观嘅，因为嗱、我就冇今日冇乜点追，因为我有嘢做啦，冇乜点追、嗯。但我知道下昼三点咧，黄金平系召集咗民进党、国民党去开会嘅，咁我都觉得大事不妙噶啦，应该可能系出卖班学生。嗯、anyway 啦，我唔知啦。 我觉得黄金平又未，我觉得佢系会善马英九多啲咯。 我都觉得系善马英九多啲。 好难讲呢、這个人咧，其实我又觉得 佢系几阴湿， 好捻阴湿噶。呢、這个人我都好阴湿噶，我就真系唔系好乐观。咁但系 anyway 啦， 但台北警察局都话咗呢个系一个合法嘅行动。 唉，咁但系合法嘅行动又点咧？咁你点睇陈马搵个盾牌当人呢？ 哦，唔系咁个行政院啊嘛， 行政院可以 佢批核咗系立法院同埋总统府门外啊嘛。 唉，但系都唔应咁你用盾牌当人当一个冇还击冇谂过。去攻击你，只系坐喺度嘅人，都系唔得合法噶嘛。 而家已经讲紧系犯法嘅，因为佢哋有一条条文就系话，对付示威咧，要清场嘅话系要使用系最少嘅武力。 所以佢而家咪咩咯？佢而家咪 准备引入胡椒喷雾， 震暴，屌你！震暴嘅时候，佢搣晒啲警察嗰啲徽啊，嗰啲咯，搣晒咯，唔俾你，唔俾你有机会 charge 佢咯。 系、okay、啊，学晒香港噶，不过可能留低咗个锁匙扣写住中国公安咯。啊，唔系，我想讲个契机就好简单，你而家成件事。就越嚟越想淡化，其实学生有一个好强烈的诉求，系反服贸、 啊。 不过而家 退回服贸， 唔系系反服贸多噶。而家就将佢淡化咗，就只系退回逐条倾。你留意一下，开头系反服贸系占大多数噶。吓，当然有一班人系话要逐条倾啊。 最初系借三十秒极速立法去吵先嘅。 系 呢个真系太荒谬啦！即系边有可能三十秒过条例嘅手读噶？屌你！ 你睇翻成件事咧，亦都冇人再借呢样嘢去谂住弹劾马英九，拉佢落嚟嘅。冇提过噶，但系佢哋冇提呢样嘢噶。 绿营当初都有份支持啊嘛， 冇人提呢样嘢噶。啊，所以對 陸營都唔敢。 對於香港咧，嗱有一樣嘢嘅啫，就係、是、首先喺示威方面喺佔中方面咧，睇人哋台灣嘅失敗係點咯。即係呢個會係一個佢，我諗係悲劇收場多嘅。咁你要吸收呢個悲劇教訓咧，你要自己點樣去 twist 啦喺香港嗰樣嘢。 總之， 第二樣嘢其實咧就好簡單嘅換轉嗱，台灣嗰邊冇人彈劾佢，但係香港嗱、 我哋可以彈劾佢啊嘛。 是可以弹劾他但没人敢做。 嗯。 香港我们不可以弹劾他但我们更加应该拉689落台嘛。根本成件事现在我都说个契机很简单讲来讲去是应该你不应该讲 2017. 嗯。 因为他一定不会给你。现在个势就是说2017呢是梁振英会连任多五年。这个是 100% 咁滞㗎啦。 是。 政改一定冇㗎不用想的。所以要做一样嘢两样。第一拉689落台， 系 把握任何机会要推冧佢，要拉佢落嚟，就好似当年逼到董建华脚痛一样。 嗯。 第二，2016嗱，范哥讲得啱啊，你要中方，你话释出善意啊嘛，讲咁多嘢做咩啫？2016取消功能组别咯，俾我哋完全取消功能组别咯。 嗯。 你逼佢呢两样嘢。 嗯。 你两样嘢都逼唔到，做唔到啊，系乜都做唔到。我同你讲，梁振英做多五年嘅机会系 100%。 系。 点？喂，有人同我讲唔系。而家大佬 promo 紧林郑，点会俾你林郑做啊？唔好发梦、啊，政改唔会有。 最新嘅放风啊，阿白发魔女讲咗啦，真系倾唔掂嘅，咪重启政改程序咯。咁咪即系话，即系继续就系留低咯， 咪系咯。所以推冧689咧，系要首要要做，第二就系2016，系啦。你讲咩2017咧？嘥气啦，唔会发生噶、搞掂呢两样嘢先会发生噶。 冇错， 你呢两样嘢唔做咧，2017双普选系唔会发生嘅。讲完， 好， 下个礼拜见， 下个礼拜见，天游台湾啊， 天游台湾啦、拜拜，加油啊，台湾朋友。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